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t got so late last night, came home and you raised hell. Never thought you'd mind me being.Somebody else. We've been all cool. I held you up with that one girl. Now it seems you treat me different, just like I was her. And I'm thinking, don't you wish that a single kiss never happened? It's not a habit. And I'm thinking, don't you wish that I was different, sober?We could be over, but I'd rather sleep on your couch and stay friends with you. But you're making me doubt what I think of you. And we would never change, but I bet it would be strange. So better sleep on your couch to stay friends with you.Up in yourself, and you've seen me putting all my dreams up on the shelf. We've been high all over the city lights as friends. Why risk it all on a feeling when it makes no sense? And I'm thinking, don't you wish that a single kiss never happened? It's not a habit.Thinking, don't you wish that I was different, sober? We could be over, but I'd rather sleep on your couch and stay friends with you. But you're making me doubt what I think of you. And we would never change, but I bet it would be strange. So better sleep on your couch to stay friends with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 I Heart You 来送给大家了，这样的节奏你还喜欢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 那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听听歌，给自己的加加油，鼓鼓劲儿喽。最近呢，由刘俊杰执导，钟汉良、马天宇等实力派演员倾情联袂主演的现代感情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呢，正在热播当中了。那由歌手王铮亮献声的情歌插曲《你从未忘记》呢，也是正式的来到了我们的耳边。深情含蓄的声线，充满着重逢的疼惜不舍感，那撕心裂肺般的道尽了思念与遗憾，那往昔回忆全部都藏匿在一字一句之间，让人对结局的走向呢也是充满着期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你从未忘记》，听听看吧。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任由它挟持这脆弱的身体，过去像一场剖心的追忆，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非常感人至深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王铮亮带给我们的《我从未忘记》啊。那我相信呢，随着这个剧情的不断的发展，大家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也会感情越来越深吧，是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视剧《我的四十年》里的一首插曲，叫的是《昨夜星辰》，由金曲奖最佳组合 Mr. Miss 演唱啊。他们用最擅长的爵士乐，创造出了反映当下都市年轻人生活的一首歌曲。那这一次呢，重新的编曲经典《昨夜星辰》，带着浓烈的爵士气息，让歌曲呢也是焕然一新了。那像他们创作的歌曲一样，这首重制版的《昨夜星辰》呢，听起来呢也是十分的解忧。歌词呢仿佛回到了80年代，而曲风呢更加大胆的符合了当代人的一种气质。爱呢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在我们四十年当中呢，有改革开放初期不断奋进拼搏的精神，更有片中主角逐渐升腾的情感脉络。那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老歌新听，来自 Mr. Miss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昨夜星辰》，我们来听听看喽。 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坠落，消失在遥远银河，想起起便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还是不变的星辰，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Welcome bac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r. Miss 翻唱的一首歌，叫的是《昨夜星辰》。那么接下来呢，那我们再把目光看到我们的《四十年》这部电视剧当中。那剧集呢还没有播出，但是呢，很多的音乐呢已经在网上开始传开了哈。没错，都是一些老歌新唱的一些感觉，而且呢，选歌呢也是非常的讲究的，年代感呢当然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目前呢已经推出了三首了，分别是陈鸿宇的《人在旅途》，还有昨夜星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叫做是我不想说。那原唱呢是杨钰莹，那翻唱的这两位歌手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妹妹还有黄龄。那改变了新的搭档，改变了新的唱法之后，这样的一首我不想说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力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好妹妹和黄龄共同带过我们的我不想说，听听看吧。 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甜，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 看吧，没有走原曲比较轻快的节奏，换成了偏沉稳内敛的编曲。好妹妹的表现呢是完全在预期那么黄龄的演唱，慵懒的唱腔呢也真的是恰到好处。三人的和声呢也达到了不稳不缓，很短很舒服的一种状态。那么歌曲呢在我们的四十年剧中呢也是使用的特别的贴切。比如一段父母辈谈恋爱的情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呢就会将观众很自然的带入到剧情当中了。所以呢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是吧？有画面感，而且呢会有想象的空间。好了，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致敬中国食品工业四十年，全面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畅饮了这么多年的红牛，该是我们动动手指的时候咯。那大家呢可以马上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 也就是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吧。那具体内容呢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的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所以呢祝大家好运，同时呢也向中国食品工业四十年致敬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到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仿佛看到漫天飞舞的萤火虫，还有那些在萤火虫之上的满天星河的一种画面。那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 Curious， 讲修情。Out of my heart, I can't hold back these feelings I have. They are overwhelming me when you look at me.

温都水城以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目前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空气质量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光明日报社、光明网共同主办的40年回眸，我们和北京一起绽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位外籍专家评北京巨变微纪录片发布会暨推广仪式在北京举行。创作团队邀请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及拉丁美洲的22个国家、40位外籍专家参加微纪录片的拍摄。外籍专家结合自己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经历，通过视频的形式谈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北京对外交流的巨大变化等等。40集微纪录片计划从11月12号开始，每天至少推出1集。再来关注，上周末第4届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在深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超过45家交响乐团的掌门人和行业机构超过100人汇聚在这儿。来自海外的新加坡交响乐团、日本交响乐团联盟也派代表前来参加，聚焦交响乐团与所在城市的文化生态、交响乐未来模式、提高排练效率等职业乐团关注的主题，同时探讨论坛的长远发展规划。最后再来看，由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委员会组织收集鉴定的2000到2009年贵州茅台酒老酒珍藏套装，昨天在北京举行了珍品发布会。原贵州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季克良等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鉴定组，对每瓶茅台老酒进行了仔细鉴定。发布会后，这套茅台老酒将正式对外发售。咨询预订电话400-890-7300。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朝阳门北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没错，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全新单曲，叫做是那一夜哈。音乐童话三部曲呢是继续的连载了，这样一首新歌呢就是第二部的开篇了，也是奠定了第二张 EP 相对暗黑的一种基调了。那歌曲呢是讲述了一个疲惫的他在遇到爱情之前呢用孤独做武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脆弱，直到遇见了爱情，孤独不见了，那那一夜呢天地也都亮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我们期待接下来的不断的连载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到一首歌曲，当然了我们要有请我的搭档董鹏来为我们推荐咯。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胡彦斌推出了全新电音情歌《宝藏男友》，一扫之前的苦情风，洋溢着五彩斑斓的幸福泡泡。歌曲讲述的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对爱情的思考，有些爱是彼此消耗，有些爱是相互满足。年轻的时候标榜感觉，以为爱不需要理由，一见钟情才够浪漫，后来才懂得其实最好的爱情是一场需要理由的惺惺相惜。相爱简单，相守太难，有一个知心的宝藏男友，他真的会让你忘了冷暖自知这个词儿。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彦斌《宝藏男友》。 不经意的回眸一笑，遇见了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想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偷了，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想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给你偷了，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 我还有两个姨。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支乐队啊，闪星乐队啊，一支 EMO 的另类乐队啊，组建于2008年的春天，从2009年发布的第一张 EP《Out Singer》起呢，开始活跃于各大的音乐节的现场了。那么闪星乐队的四个人呢，似乎都不是张扬高调的一种类型，甚至呢，他们一直都会觉得自己的音乐呢，在国内属于很不受欢迎的风格的范畴。但是呢，这么多年依旧坚持初衷，未随大流，希望有新的歌迷呢，可以欣赏到他们这种坚持。那如果你在音乐的 APP 上搜索闪星乐队的歌呢，你会发现歌迷的留言呢都是非常的热血，非常的正能量的。我想呢，我们更应该喜欢大步流星不知疲倦的闪星吧，所以听听看他们这样的一首燃烧的爱情。 没错，这是来自闪星乐队和反光镜乐队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燃烧的爱情》。主唱的赵梦呢，在微博上呢分享了歌曲的创作的故事啊，一段异地恋，女孩呢在东京，男孩呢在北京啊，一直呢在追逐一支乐队的演出。这个男孩呢有点吃醋啊，就问女孩为什么总会喜欢这个乐队呢？女孩说呢，因为这个乐队的主唱呢很像你。听过之后，是不是心里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呢？那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应该早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哈，也许呢你早知道了这个故事，可能听这首歌的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哈。好吧，那战马能量音乐呢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呢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李腾一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大地。那李腾一呢是一位新人啊，他跟几个音乐伙伴呢一起推出了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大地的混音版，来致敬黄家驹。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李腾一带给我们的大地啊。那一起来感受一下不同感觉的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吧。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致敬中国食品工业40年全民支持你心中的功勋企业家票选活动呢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可以关注战马能量音乐的微信公众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然后呢点击下方的投票专区，为44号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投出宝贵的一票。那具体活动内容呢也可以回复关键字投票进行详细的了解。投票成功之后呢，按照页面操作流程可以抢到红包哦，祝大家好运了。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